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的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啊。 那现在究竟谁夺谁的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连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刚才我们讲的就是那个 flexibility， 因为你如果要 tailor make for 选举太交，这个我也是即係對姚松炎的選舉工程有一個印象，就是不能太多冇不必要的原則性的嘢。 嗯嗯， 選舉就是為了贏的， 係 輸咗就乜都冇。 贏是最重要的。 係啦，你的政見，但係唔係話不擇手段到去深圳大媽啊、福袋啊呢啲咁嘅犯法嘢，或者即係違規嘢就唔應該做。但係咧，如果你太多自我設限的原則塞咗喺個腦裏邊咧，嗱呢個我話阻係唔緊要嘅，唔可以交。是吗？任何人都是右都不紧要的，不过不可以交。 是不要交。 你即是 不要教条主义。 是就是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推到极端这样。 即是说譬如很简单，就是三零年代、哦、原来马克思讲就一定是城市暴动才是共产革命的起端来的。那就是周恩来真的搞城市暴动，结果被国民党走去拉 Q 晒，破获晒地下组织。对毛泽东来讲，即是这种的就是交咯。 嗯嗯。 就是我们叫做 dogmatic 啊。dogmatic 即是教条主义。就是信奉哦，原來一定的城市暴動。毛澤東就話唔係，我哋搞農民農村包圍城市， 包圍城市 係土改打土豪分田地喎。咁呢個係中國嘅傳統嚟嘅。係嗱，呢個就毛澤東當時就進步啦。 嗯嗯， 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即係交同唔交嘅分野，唔係話你個意識形態光領，每一個光譜都唔同嘅。我覺得，但係咧就係有個 flexible 就係話當對於家越嚟越多大彈性去選擇候選人嗰陣時咧、嗯，包括你睇到今次揀陳家沛與鄭永信，而唔係深紅嘅候選人咧，你就知道佢係因嗰個選舉嘅嗰個情況嘅分析而去再物色候選人。啊，唔好調翻轉啦， 先有目標，跟住先釐定你用咩手段，用啲乜嘢人去扮演呢個角色，從而係去打贏呢場選戰。 嗱、啊，所以只不過今次甩碌係咩咧？因為佢都估唔到陳家沛啲英文係咁鬼屎。我相信下一步咧，共產黨就要 interview 啊。 陳家沛同埋阿鄧家彪喺今次嘅選舉其實係犯咗好多係不必要嘅低級錯誤。 佢嘅不必要錯誤，我覺得有部分原因咩咧？就係、是、當譬如出咗九巴工潮嗰陣時咧，呢啲就係所謂嘅偶發事件。他哋唔能夠轉過嚟， 食到硬， 就應棍啊，三鋪曬呢啲咁嘅嘢，即係九巴，即係左派嘅九巴工會咧，就中曬棍。 咩四蚊郵費同埋講英文差就低級錯誤。 係啦，嗰啲就好簡單，第一下就低級錯誤，第二下去到周融幫佢補飛嗰下，仲係 one two three 咧，嗰下大鑊。 錯一次唔夠，仲要錯第二次。 喂，嗰次你好心理就自己。背好曬唔得， 嗰個就係新民黨見咗底嘅。葉柳賢過去就強調穿葉從政嘅，而即係換句話講，陳家沛係冇人 coach 過佢嘅，冇人係有 common sense 喺佢旁邊。喂喂，你唔好講，即係好似阿譚詠麟，即係公民力量嗰個提啊，容海恩。喂，你唔好再提自由行喺飛上面飛嗰啲咁樣，即係嗰啲冇人提佢啊，係個團隊嚟噶嘛。當你睇到個候選人出咗事，你旁邊嘅幕僚、你旁邊嘅助選團就要用 common sense 去提佢。 嗱，同埋咩咧？周融都是契弟嚟嘅，我拍完呢段片，我睇完。如果周融，我除非周融嘅英文同陳家沛水平一樣，如果唔係睇完嘅話，就再拍 retake 啦，係咪？ 佢都係 cap 水嘅啫。 喂，你俾咁多錢， 交貨， 俾咁多錢， 快啲俾張支票嚟。 run 呢個 media， 陳家沛嗰段嘢一出街拍完，你已經現場啊，唔好話出街，現場你已經知道唔得，再 take 過。 系， 喂，唔可以咁讲咩？ 系咪啊？周融自己嘅英文水平，佢觉得阿陈家沛嗰啲好啊，可能系咁。number two， 以为讲得正过我 啦，系。所以我就话呢啲咧就系执行嘅错误。第二个矛盾咧，一定要留意点样切入去扩大，唔系扩大自己，扩大佢哋。 系， 我睇到今次阿欧乐轩咧，喺一啲嘅选票站里边咧，譬如叶国谦嘅大本营啊呢啲咧，得票咧系高过阿陈家沛，即系话集帝派未全面 take over 传统建制派。傳統建制派係咩咧？就係、是、地頭蟲啦。 嗯嗯， 多隻香爐多隻鬼。如果今次陳家沛插旗成功，即係話2020年拱手讓一席俾新民黨。係。咁你諗下啦，對於佢哋喺地區準備2020出選嘅民建聯、工聯會，佢會唔會咁盡力咧？係。嗱，呢個都係佢哋嘅矛盾嚟噶。你話泛民有咩？其實建制派都有㗎。 不過喺呢一點度，我就同你有少少睇法唔同。不過係延續你2015年區選民主派即係、個戰果之後，你嗰陣時講即係要 overload 呢個共產黨或者西環嘅操盤嘅系統。就是今次會唔會有一個嘅事實，就係建制派保皇黨佢哋嗰啲幽靈選民。因為透過他們內部內參的民調只是他們自己知道的，覺得九龍西是有機會一搏， 所以就投入了九龍西， 聚焦了，就港島的就搬一二千，新界東、九龍東、新界西又搬一，各自區一二千，就聚焦，連人手資源都是擺在從團駐重兵。 That's why 上鄉道那三個票站是最多國人， 是的，他會覺得以為港島可能搏不到，新東怎麼搏都搏不到，不如 就唯藝救趙，那就去救鄭永信，可能是這 樣。所以這個都是一個方法嚟嘅，其实，但系咧，我觉得数据咧就唔系净系讲嘅，系要做出嚟嘅。首先咧就系、是、要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即系喺其他节目里边，即系话嗰个嘅探测民情、舆情 social listening， 社交媒体上边嘅即系聆听方式咁样。咁呢个我觉得对于一个候选人咧，如何调动佢一个竞选议题系有帮助的。嗱，你唔好以为网上嘅舆情同真实嘅舆情有好大分别，其实真实嘅舆情反映喺网上嘅。 系，诶。根本就2016年2月28号的补选已经确认了一个现实，就是说网上面的动员、网上面的舆情就是反映现实，或者是现实的即 是杨乐桥那次的补选里 面。如果不是梁天琦，你不会看得到后期哇在网络上面铺天盖地。 所以我觉得即你竞选里面有没有即是说怎样去探測呢啲咁樣嘅， 有啊，我亦都 chief 啊，即係話 多謝阿 Jeff 啊，即係我揾過去幫手，亦都係即係向佢去向佢去揾一啲服務，即係幫我哋做網絡嘅輿情嗰度，係去掌握我哋自己嗰個嘅公眾形象啦，網絡上邊受眾市民。 但當時你知唔知道呢個 DQ 呢個悲情復仇呢樣嘢係唔 buy 咧？啲 冇呢樣嘢，嗰陣時反而係嗰個支持度、關注度係冇咩大嘅波動，喺整個嘅選舉期係幾 steady 啊， 幾係啦，幾穩定嘅。反而咧就係邊啲會幫得到我哋咧，就係額外啦。嗱，頭先嗰個咧係我哋嘅選舉主軸，係個 must 嚟嘅。今次阿 Jeff 幫我手嗰個輿情監控咧，或者叫輿情網上輿情嘅探測咧，就睇到其他嘅民生議題有邊啲嘅民生議題咧，係較容易地咧係令到 即係 選民係啦係啦嚇，咁嗰度咧就會幫到我哋喺選舉嗰陣時點樣調撥啦，強調乜嘢嘅信息啦，咁樣 係。嗱，所以我就話呢個就係數據化、科學化嘅選戰，就唔係話即係靠一股文青嘅呢個熱誠，嗱呢啲係唔 work 嘅，真係嘅。小選區，即係多以直單票制、比例代表制就得。咁但係咧，就如果去到大選區，就一定係要睇，即係同個主流社會嘅縮影嚟噶嘛。你個選區大到咁，實際上係成個香港嘅縮影嚟嘅，其實 五分之一。 係啦，咁所以咧就你實際上係打緊一個全港嘅選戰。今次泛民，因為三區加埋，其實差唔多香港一半以上嘅人口。 呢個就係我哋另外一個可能今次選舉上邊即係做得唔完善嘅。 嗱，呢個 我哋即係有冇更加強烈地去講話反 DQ 作為今次選舉係一個公投咁樣？我呢個信息出唔到。 出唔到，第一，第二冇一個所謂集體嘅呼籲。第二，即使有集體造勢大會都好啦，你記唔記得我哋喺投票之前嗰個星期二晚，我哋就話 有，我記得 應該要集體呼籲，因為個勢色唔對，我哋估計投票率會低過四成，咁就全敗添。咁即係呢個其實我哋提出嚟嗰陣時已經好遲嘅，其實。譬如一個強勢嘅喺選前嘅一個禮拜嘅星期六晚、或者星期五晚、一個可能麥花臣式嘅造勢集會，係俾自己人嗱，唔係話攞嚟純粹全部都唔報唔緊要嘅呢啲。 即係主流媒體唔報， 係 你要吹谷自己嘅士氣，等到當日出嚟嗰啲人咧，個個人人奮勇去拉票。 啱啊！嗱，2016年嘅2月28日，梁天琦對周浩鼎對楊岳橋，就係喺一個禮拜之前嘅 天馬公園嗰個集會啊。 唔係喺粉嶺，喺粉嶺，但係個勢都係好嘅。之前嘅應該一兩晚咧，就係梁天琦嗰陣時喺沙田廣場嘅。個勢都係好好嘅，但係重要嘅，即係你話 重要嗰個係 自己嘅核心支持者，將個最主要嘅信息係去推出嚟 係。嗱呢個就真係要吸取嗰個經驗啊！即係話，如果到九龍新界東再補選嗰陣時咧，即係阿小麗同阿長毛嗰個位嗰陣時咧，我都係要諗一定要做嘅呢啲嘢。即係嗱，你話佢老土有乜都好，不過你個 message 唔可以咁老土，你要好 clear。即係嗰個口號啊，即係呢個要記住，就唔係個別候選人嘅口號，而係成個泛民點樣 position 呢個選舉，個 key message 係啲乜嘢？咁然後你先至好似一把遮咁啊嘛，然後再散落去個區嗰度啊嘛。咁即係話一個一定係民生，一個一定係政治，兩者嗰個嘅 slogan 係啲乜嘢咧？咁樣咁然後就去到一個所謂分眾式嘅拉票啦。分眾式嘅拉票就係你要 stock take。有啲乜嘢政客以外嘅人係可以幫到手嘅，譬如有一啲可能係工商界嘅人，或者有一啲係即係專業人士，有啲係娛樂圈嘅人等，有啲運動員等等呢啲，就要用噶，真係我覺得，即係而家已經開始build up定呢啲咁嘅即係所謂嘅即係中間人，因為有啲人你去拉你拉唔到嘅， 係啊， 所以我就話中間派就係咁嘅意思啊嘛。 2016年9月4日換屆選舉，阿羅冠聰、眾志咪揾到阿葉德嫻啦， 嚇 阿陳志全揾到阿黃耀明啦，阿羅冠聰都揾到阿何韻詩啦，咁啊民主黨就揾到呢個銅鑼灣書店嘅林榮基啦，嚇嗱呢 出咗個好大嘅招牌嘅廣告， 全部都幫到手。阿楊岳橋當年228，即係2016年嗰陣時候揾到啲地區嘅業主立案法團主席講翻去地區。去工作點樣係去幫到佢哋啦？唔係空降噶，唔係 Plan B 啊，而係話佢真係過去係有做地區工作。咁呢啲全部都係在幫得到嘅選情，亦都話到俾市民知，即係嗰個候選人佢自己嘅個人特質同埋過去嘅工作成效。 嗱，呢個就係我覺得係要即係後邊係有一個所謂嘅一個即係 mastermind。係呢個就係你11人咧，一定有領隊嘅，踢11人足球，5人足球咧，即係可以自己5條友傾掂。 係咩？我唔睇波，想唔知添。 11人足球，你冇領隊冇戰術係唔得嘅，其實真係。 哦，唔係呢個我知道，但係5人係可以唔使嘅咩？ 都有嘅，即係但接近玩下冇乜所謂啦咁 樣。明白。 咁你如果係要嘅話咧，呢、這個亦都係一個政黨以外嘅，我覺得係一個民間嘅屬於公民社會嘅一個 think tank。係嗱，呢個就唔係話個別政黨選舉機器，因為你個別政黨就必然牽涉到咧，即係大家私利嘅。因為將來嗰個嘅，如果我同你數據共享，將來到多議席比例代表制換屆選舉就競爭者嚟㗎啦嘛。 係啊，啱啊。嗱，所以講到呢度咧，我再一次即係好感謝阿戴耀廷嚇，即係2016年就做呢個雷動計劃，就係喺制度確立上邊咧，點樣去解決或者嘗試去應對民主派碎片化呢個咁樣嘅局。今次2019年嚟緊啦，就係、是、呢個風雲計劃啦，同埋2018年嘅311補選就係民主動力啊，趙家賢啊， 製造咗初選嘅機制 啊，鍾錦麟啊，佢哋幫手去推動呢個初選機制。嗱，呢啲在就係好似你話啦，當我哋當局者迷嘅民主派政黨要考慮到自己組織發展而有可能係談不合攏嘅情況之下，有啲係超然啲嘅組織。人士咁樣咧，係去提出一啲嘅理念咧，係最重要係你係可以做到，你可以實踐，你可以參與其中，係、這個、去影響或者左右大局。 大家唔好低估呢樣嘢，我就係話呢個係民主派一個派別或者派系，或者我覺得唔係派添，一個 movement， 一個公民嘅 movement 嘅一個制度建設。 係啊，嗱呢個好緊要。我覺得呢個 呢個制度建設就唔係嗱，以往我哋大家噏一輪咁樣，本土派噏完之後跟住聲散，係冇用嘅。我覺得真係制度建設就係你build up咗一種嘅政治制度之後咧，大家跟住嗰樣嘢去玩，然後去集中嗰個嘅能資源同埋集中個意志力同埋嗰個動員能力。 同埋呢啲制度確立咗之後咧，深化咗、內化咗之後咧，就會成為咗民主派選民。嘅價值觀同埋我哋嘅投票嘅行為，仲有我哋嘅政治文化，就唔係淨係而家網上面淨係喺度食花生，跟住批評呢、這個批完評完嗰、那個，講完一大輪粗口，做完一個好勇武嘅鍵盤戰士之後收工。 收工係啦。 喂， 跟住就大家你媽我媽，你下一次又再媽，因為私怨啦，又越嚟越多私怨，越嚟越多人結下私怨。 係喺賴城寨做節目，細良好強調知識為本。我哋每次去做啲功課，我哋做個節目，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咧係有啲嘢攞得到嘅。喺個運動裏邊，民主派運動亦都我覺得應該都用呢個高度去睇自己。你喺參與嘅過程裏邊，你點樣去幫手係去推動？除咗批評其他人，自己嘅參與亦都係幫得到件事情嘅話咧，我諗呢個就係重要。 起碼在今次姚松炎馮檢基之爭裏面，當然很多人批評朱凱廸做得不對，我也覺得他可能是過了位的，是不尊重那個泛民的初選機制，但最終大家發覺了，原來確立了初選機制。 是啊， No matter你多不喜歡馮檢基都好，如果邊個參選唔到，姚松炎參選唔到，就由佢頂上啦。 嗱， 呢個就係個機制。 我亦都要俾一個親身經驗，喺初選特別係好辛苦去揾呢一個實體投票嘅票站嘅最後一兩個禮拜咧，喺禮拜日就係啦，禮拜一都仲未確立嗰陣時咧，朱凱廸係有 contribution 噶。佢係嗰陣時係好大力地推動，唔好再揀選，一定係要室內好嚴謹嘅。 喺嗰啲露天票站， 喺室內嘅聚到人有人流咧，就一定要做。嗱，朱凱廸有佢自己嘅參與，有佢嘅貢獻嘅嚇，即係唔係淨係律頭老師阿趙家賢。趙家賢亦都係喺今次度咧個深刻嘅檢討咧，就都話俾大家知啊，下一次再搞初選咧，可能就未必係政黨要表態啦，即係完全交俾 嗱呢個亦都 係 一個好嘅建議。 姚松炎教授咧就有另一個建議啦，可能。即係減少嗰啲有機會擦槍走火變咗人身攻擊嘅選舉論壇，就純粹係落區裏邊將自己嘅政綱理念講出嚟，係咪好啲咧？ 同埋嗱，如果你政黨通過自己投票表達咗自己意見，你可以加大政黨嘅比例去到 20%， 係， 但係就唔可以公開， 係 咁樣去互相攻擊。嗱，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嘅建議嚟，我覺得。 因為點解咧？因為 你有得投票咯。 去到最尾你投咗票出嚟，或者係公開表嘅態，去到最尾有結果同你唔同，你又要面對一個政治責任。喂，咁係咪你嘅判斷同民意有落差？ 係啊，跟住 點解 你覺得好難堪 判斷咧？你係咪同阿范國威有私怨咧？你係咪唔妥佢咧？咁樣，跟住又要令到佢不斷成日答呢啲問題。喂，大佬呢啲唔係公眾利益嚟啊嘛。 同埋最慘就係咁啊！一結下梁子啊，有啲人我哋呢啲係面皮厚啫。有些有面皮薄的，他不是說不想叫泛民大佬，而是他們以前在立法會開過拖的，他自己都咬底了，他都不好意思叫人來了，你明白嗎？這個就是我就是說，有時候反而未必大家想象中那麼什麼的，就是那麼所謂高傲，其實可能只不過就是他自己都覺得自己做得不對，就不好意思有些 事。唉，下個星期二我去民主黨黨慶，我想我都要跟李永打手多謝他。 多謝他，沒有他的話就這個。 所有人都多謝。 唔係嗱，我覺得亦都係要表現出一個，即係我覺得泛民最終個走向係咩咧？我覺得係要好似而家歐洲啊，或者係你睇到嘅意大利選舉啊，乜都好咧，一個陣線。 係 嗱，一個聯合陣線咧，係實際上係比一個派系咧係要嚴密啲嘅，但又未去到一個政黨同一個政黨咁嚴密。因為一個聯合陣線裏邊咧，大家就係有個所謂嘅即係最大嘅 common factors。嗰、那個 common factor 就係要抗拒赤化，就係要即係同嗰個嘅共產黨控制嘅香港特區政府法治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係要即係、就是、對著幹嘛。 選舉文化就要向台灣嘅綠營學習，嚇就係、是、閂埋門，你有幾多矛盾打餐飽，跟住之後咧對外咧就一致對外對抗當其時打壓佢哋嘅國民黨。好清楚，台灣嘅選舉文化，佢哋嘅綠營嘅選民個政治忠誠度係好高嘅， oh. 高到你知唔知點咧？佢哋要做配票工程嗰陣時咧，係跟你嘅身份證號碼、 身份證號碼、 雙單數啊，你出世嘅月份到底係呢個春季、夏季、秋季啊，男女啊，咁樣去做配票噶。嗱，當香港嘅民主派透過初選將個候選人嘅決定權交俾你哋民主派支持者，我哋係咪可以希望令到你哋可以有翻個政治忠誠度？當我哋批評我哋唔係一個完美嘅候選人，但喺選舉嗰陣時，好唔好唔好射落海，好唔好可以走出嚟去投票，令我哋係可以更好地去得到人民嘅授權，去打敗翻呢個建制派保皇黨。呢個就係我哋嘅要求啊嘛。 嗱，我覺得咁樣，即係嗰啲。所謂的杯葛選舉那些呢，其實不是，他都不是一個很內聚力很強的一個組織，一個政黨來的，只是一種投票傾向而已，那些人我覺得是會改變的，隨著你泛民的聯合陣線即表現出來是有一個的隊形做到事的話，我相信慢慢慢慢那些所謂杯葛派、焦土派呢，亦都會萎縮的，因為那種就是 即係好容易嘅，我叫你杯葛選舉，即係叫你唔好投票，係好容易嘅。叫你去投票係難嘅， 情緒式嘅發泄。係 咯，叫你難嘅投票反而。 我唔含呢樣，唔含嗰樣。喂，大佬，邊人叫你含啫？ 嗱，呢個亦都我 真係好離譜。 我唔覺得呢個係大家網上邊呢種含淚投乜投乜呢個咧，我覺得係戇居嘅一種失敗者嘅哲學。我投唔到楊岳橋，我投俾范國威，呢個係我自己所謂嘅 lesser evil。我成日都話選舉。就係、是、目的就係阻唯一嘅目的就係阻止你最憎嗰個人當選，而唔係一定要你最中愛中意嗰個人當選嘅。 Protest vote against the establishment。 如果好簡單，如果係咁，奧巴馬係永遠唔可能當選，因為佢係一個少數族裔嚟噶嘛。如果美國係個個都係 vote for 白人嘅話，咁點可能奧巴馬會當選呢？所以我就話你一定係要阻止一個你覺得最大嘅敵人，呢、這個先至係所謂嘅 lesser evil。所以亦都係好多人用翻呢樣嘢嚟去攻擊翻呢個當日白票派，即係嗱羅冠聰、朱海迪地喺特首選舉裏邊嗰個取態係有 point 噶呢、這個，我覺得佢哋要聽嘅。 2017年嘅第一季 係啦，佢哋亦都係當時就係話寧願杯葛喺選委會裏邊嘅選委啊，所以今次好多人就用呢樣嘢嚟去攻擊翻佢哋嘅，係啊， 用翻佢哋嘅論述。 所以大家要諗清楚嘅呢啲嘢，我就係話你行咗一步。然後你點樣褪呢、 嗯、 以前就好容易啊，人哋唔記得，而家冇呢樣嘢噶。 全部人其實就會就為我哋過去嘅政治行為、政治決定係要背負責任噶嘛。你要講得翻通，你要做翻一個處理。如果真係認為自己過去係做錯決定嘅咧，就鄭重地咧係致歉，跟住重新上路調整策略。 嗱，如果你一個大型嘅香港嘅，我當你一個逆權公民嘅運動都好啦，即係等於1980年光州事件之後嘅南韓。 嗯 一个大型的反对运动，咁呢个反对运动里边卷入的人就唔系净系政党啦，甚至有各阶层的人，系嘛，亦都即系各个光谱的人。我觉得只有最大嗰个嘅公因数，就系对住一个已经被共产党全面控制的特区政府。所以呢个我觉得系一个机会嚟噶。今次反省的结论啊，我觉得。就是話點樣能夠泛民去 transform 去成為一個真正的反對運動，一個 movement 啊。咁你自然就需要有自己嘅民意調查嘅中心啦，你需要有自己嘅大數據嘅呢個智庫啦，跟住你有更捲入更加多動員更加多非政黨嘅公民義工啊，包括監察公正嘅選舉啦，睇下有冇買票啦，有冇呢個深圳大媽嚟非法外勞助選啦、黑幫助選呢啲問題啦。有些人不喜歡去做某個政治人物的助選的，你咪走去監察選舉咯。 係啊， 呢個都是公民角色嚟㗎。 同埋政治投票行為都有㗎。我其實2016年嗰陣時都公開呼籲，其實就係向奧巴馬學習啫嘛。 同埋 請香港嘅市民、選民，特別後生嗰啲，朝頭早投票日，同阿爸阿媽、嫲嫲、爺爺、公公婆婆飲完茶，陪佢哋投完票先，跟住先自己去投票，咁咪唔會令到佢哋喺老人院嗰度俾人哋推咗去。 香港研究社， 奧巴馬嗰陣時候，佢嗰陣時咪就係咁， 喺 佛羅里達 食飯啊嘛， 喺佛羅里達，佛羅里達州最多美國人退休喺嗰度咧，就係、是、鼓勵佢哋嗰啲後生嘅 翻去探佢哋啊嘛， 翻去探佢哋，同佢哋投票，或者係解釋俾佢聽點解要投民主黨，即係美國民主黨奧巴馬而唔係共和黨咁樣係，跟住遊說咗佢哋之後咧，先自己去投票，即係每日行多一步，嗰一步就唔係而家用 WhatsApp 叫自己同事或者朋友，係自己最親嘅屋企人。 嗱，同埋我覺得。點解每一次只有香港研究社做票站調查？大家都知道香港研究社後面就是共產黨，係嘛？即係話佢係公然地喺度做收集緊每一次選舉，然後累積嗰啲數據作為佢下一次選舉嘅工具，然後跟住咩咧？喺投票當日攞嚟愚弄對手。我覺得香港研究社今次選舉裏面不斷話范國威勝算機會同鄧家彪咧就問邊，你記唔記得？ 我記得 兩個機會均等嘛。 但係呢個會唔會新界東聰明選民嘅聰明行為帶嚟嘅後果呢？ 我覺得佢係一路想將泛民嘅資源 swing 去新界東。 嗯， 因為 swing 咗去新界東之後咧，就令到姚松炎同阿歐樂軒我覺得他哋一早知道你的勝算是高的。 係咩？我以為就係新界東的聰明選民要去整蠱呢個建制派，明明係投咗六號就話：，我投四號仔咁樣。 我覺得唔係。好啦，我想希望一樣咩咧？就係如果你係成個運動俾人睇到你係有個 leadership，因為泛民過去嗰幾年俾人詬病係咩咧？係好被動地去回應本土派的攻擊。係好多嘢咧，就係冇咗個先手，即係冇咗個領導嘅地位，大家都唔願意去領導，因為實在太多呢啲負面嘅攻擊， 攻擊都好緊要。係 啦， 咦？你做槍打出頭鳥， 一出頭鳥，你而家見到姚松炎一 冒起咧，就即刻俾人打啦。咁所以我就話咧，實際上如果當你係成個 movement 嗰陣時候，你打得邊個？第一係嘛？同埋有好多根本唔係政客嚟嘅喎。你話綠頭老師咁樣，佢唔係政客嚟嘅喎。姚阿鄭宇石教授係嘛？戴耀廷啊等等呢啲其實學者嚟嘅喎。咁好多呢啲運動喺歐洲都係由學者去帶領嘅，唔係傳統政客嚟。 超然㗎，佢哋係。 好啦，即係話如果有足夠嘅動員力，就可以做票站調查啦。呢個緊要㗎，我話俾你聽，因為嗰啲點解香港研究社持續咁樣做？除咗票站調查之外，選前都係佢做啦，跟住西環又做啦，係咪？即係話佢係咁樣嘅情況底下，一路去滾存咗二十年嘅 大量嘅數據， 數據喺度，然後去position 佢哋嘅候選人，同埋競選啊嘛。所以我就話，就算你唔理而家所謂嘅習近平操盤，一路通過呢個中聯辦去操盤都好啦。實際上，香港嘅泛民要更新嗰個選舉機器。我成日話1991年民主黨嘅選舉機器，當時嚟講係領先呢個民建聯嘅。所以喺91選舉一路 lead 到95年嘅選舉，但去到97之後咧，我覺得咧就已經咧慢慢對方咧已經係超前啦。唔單止追上嚟，喺大量嘅資源投放同埋專家投放底下咧，已經超前啦。其實，所以我就話你社交媒體嘅 social listening。一路監察個輿情變化，去制定嗰個嘅競選嘅一啲針對性嘅宣傳電郵好，leaflet 好，就算貼入去屋邨嘅 poster， 應該個個都唔同嘅，我覺得 係 真係㗎。 叻嘅候選人咧，各位你睇一睇，就算區議會選舉都做到嘅 分組。 叻嗰啲候選人咧，如果佢個區裏邊因應個人口結構唔同咧，就算357條街咧。頭嗰兩條街同美街派針對居屋私樓嘅單張上面嘅信息議題都可以係唔同㗎，你就會知道可以做得好仔細，因為確實選民係面對唔同嘅問題啊嘛，係。 係，同埋咩咧？佢覺得好似好接近啊，同你，反而就唔係話，我見唔到你呢啲好低 B 嘅講法嚟嘅。實際上咧，就係反而咧，你 pass 個 message 俾佢，到唔到位，係咪中？ 是不是他關注他都關注的問題？ 喂，我現在打開我自己的 Facebook， 我上網所有 push 來給我的廣告全部都是根據我的 digital footprint， 我以前上過什麼網站，留下什麼足跡，是 based on 那樣東西來 push 給我的嘛。是不是？不是說，如果不是怎會網上廣告肥佬禮要執了這個一周刊呢？因為你一周刊紙媒就是 one size fit all， 大家買了份報 買單向地的信息， 同埋你買咗嗰本雜誌就係你睇嘅又係個廣告，佢睇又係個廣告，但我哋背景好唔同嘅，所以我就話如果係分眾化嘅宣傳，其實呢個反而咧喺商業行銷裏邊咧，其實已經好成熟，係呢過咗幾年嘅，我覺得係已經好成熟。喺政治行銷裏邊咧，我覺得更加要向呢個商業行銷學習。 區隔，起碼你。你起碼真係要對佢哋講翻佢哋關注嘅議題，呢個係好唔同嘅。 呢個亦都 係 一個練兵練習你嘅呢個分眾選舉嘅機會，因為係咁大型嘅選舉單對單先至可以練到兵嘅，可以執行到呢種嘅所謂嘅social listening， 然後 tailor make 嘅競選嘅 material 啊，同埋呢個就算係設街站都好啦，都係後邊有數據分析。即係個街站應該擺喺邊啊？ 我係真係要執行喎，揾阿 Jeff 啊，揾阿戴耀廷啊， 嗱我話俾你聽， 點樣融合咗落？我係真係以2019年作為一個嘅實踐嚇，就由而家行到2019年嗰陣時咧， 長毛嘅選舉 啊，同埋阿長毛有可能出現，我希望當然佢打贏官司啦，不過就即係個 chance 機會就細啊，而家大佬啲法官 即係 hope for the best, prepare for the worst 啦，係嚇。 但 係 呢個要練兵 啊，做一個 係需要練兵啊，係啊， 係啦， 因為嗱，你而家只要將嗰個嘅，譬如最直接係咩咧？最直接其實就是呢個嘅新界東，因為你選完冇耐就即刻選啊嘛，即係話今次嗰個嘅投票啊，票站裏邊嘅點票啊，嗰啲資訊係好緊要嘅。如果你能夠將過去楊岳橋嗰次，今次，再加埋2016換屆三個，係啦，三個每一個票站嗰個選票嘅變化走勢等等。然後咧就係入咗一個數據庫裏邊，係好容易攞出嚟嘅。係，如果另外我覺得再需要咩咧，就係選前要進行一個民調。係啦，咁樣嘅話咧，就作為追蹤調查，即係到選舉中間，然後選舉尾，然後睇下嗰個嘅競選嘅工程能唔能夠成功提升知名度啊，邊一啲區唔夠啊，等等去調動嘅資源。咁然後咧就 base on 呢啲數據咧，就係咩咧？就係 develop 一啲嘅競選嘅應用程式。而啲應用程式咧，係每一個義工咧都可以即時將佢成個 campaign 過程裏邊嘅信息，去 key 即係輸入嘅，然後咧就有個信息嘅 feedback。 咁你譬如我，就算我做 home visit 都好，我都知道呢棟樓嘅反應對阿長毛好定唔好噶。你唔可能就探完就算噶嘛。好啦，咁你如果係每一個探嘅義工，佢可以好快喺個 apps 嗰度篤兩下，就已經可以輸入到個系統嘅話，咁即係話嗰個信息就下一次選舉又有用嘅喎。原來呢棟樓係對泛民嚟講係已經好大惡意咯喎，咁係啦，咁你就要 alert 啦呢樣嘢， 一定要催票催出嚟 咁。好啦，跟住你就收集。家訪嘅收集電話等呢啲嘢，然後跟住到電話隊，電話隊之後咧，仲要打去嘅咩人講咩信息，呢啲全部後邊，我覺得都係你 base on 一啲嘅收集翻嚟嘅資訊。 我做一個 segment 嘅選選，做得好好嘅區議員咧，就算唔係用電腦咧，佢竟然可以係將佢過去三屆四屆佢第一次選區議員嗰陣時候，一路累積到而家嚇，就係追蹤式地知道佢嘅支持者參加過邊啲嘅活動啊，做過啲咩個案啊，咁樣係建立一個真係好近距離嘅一個嘅。嘅人物嘅關係，而呢個其實就係地區工作或者係選舉工程嘅一個好重要嘅步驟啦。 嗯，好啦，今集我哋嘅時間差唔多啦，就都係講咗選舉，本來就諗住講啊藍生圍呢單嘢嘅咁啊，咁可能就要留待下一次先至可以即係再詳細啲去解釋呢啲先破壞，就攞嚟破壞咗個環境，然後發展呢啲咁樣嘅兩大地產商恆基同新地啊，喺呢個新界西嘅呢啲咁嘅惡行。咁咧就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多谢大家喺今次嘅选举里边咧就支持呢个范国威。 系啊，多谢城寨人， 多谢各位呢个城寨嘅支持者。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喂，政治好丑恶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嘅喎，我哋唔識嘅喎。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講過，喺各種嘅無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係政治無知。 政治食得嘅咩？ 係啊，真係食得噶。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咩？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邊咧，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